旅美同胞网报民族通讯评论委员李俊植近日以反映在《告朝鲜民族呼吁书》里的统一强国为题发表评论，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为实现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祖国统一方案而通过的《告全体朝鲜民族呼吁书》。